人行。哎，我现在觉得两女一男这组合很好啊，可以长期维持下去。 早就跟你说了嘛。 哎呀，这个男的感觉真舒服啊。当然，咱们是两代台湾综艺天后啊， 不敢。 芳芳姐、阿雅，哎，那天咱们就聊台湾这个综艺节目呢啊，还也聊这个选秀。不过最近出俩新闻，你这么在大陆，我觉得啊，跟这个名气都有关系。挺有意思。一个是我们那个超女啊，你知道那个李宇春吗？ 啊，我知道。 李宇春就说这个人家崇拜她啊，名气啊能到一什么程度啊，跑一酒店上个洗手间，然后这个洗手间呢被封存了，不准别人去了，这是李宇春去过的洗手间，当历史文物保留下来。 其实不瞒你说，本来我想说今天录完影之后，我想芳姐坐过那椅子，我可不可以带回家？ 不要开玩笑。不，我觉得这个事儿是这样啊，就说我相信李宇春自己并不知道有这样的事儿。 对对对。 但是我觉得有这样的事儿，对李宇春来讲也是蛮值得骄傲的事情。就是你的这个，无论是你的实力或者你的名气，可以得到观众对你这样的肯定。觉得说如果说能够这样保留的话，对你来讲，对他个人来讲，他觉得说哎呀，你看李宇春来上过的，我这个得总好过那个赶紧洗干净啊，那谁来上过的，那对人唾弃要好的。 而且 我觉得李宇春是蛮值得骄傲的。 对啊，而且其实一般人对于这个明星的这种崇拜啊，其实是非常的崇拜。怎么说呢，因为以前我遇到过一个，他是在带艺人的宣传，他说他刚开始带艺人的时候，他带着那位艺人去上厕所，然后他在上厕所的时候，他在说啊，原来明星会上厕所。就在他的观念里头，明星跟一般的人是完全不同的。 没错，我那个著名的段子嘛，我去那个上厕所，这男的不就立站着嘛，旁边一个人一看，哎，窦文涛，你是窦文涛吗？我说是。特别好玩，弄得你再尴尬。我跟你讲，这明星喂猪都出了新闻了。哦，张曼玉，前一阵去做善事，到云南去，到云南一个村里，然后他可能就做一些动作，拿着菜叶子喂一头猪，然后走了。走了之后，这个是县长啊，还是县委书记啊，命令一定要让这口猪啊吃好、睡好，保证他情绪好。这从此以后是我们县的形象，这是我们县的形象大使， 变成金猪了。 没错，张曼玉喂过的猪，这能宣传我们县的形象。你想想这名气啊。 不过，所以也因为这样，我们也可以从这一点呢提醒所有，就是在这个无论是演艺界或各行各业里的名人， 不要随便喂猪。 不是，就是我们必须要知道，经过像这样的一些事情之后，就要知道这所谓的名人效应。那当然在正面来讲我们可以有很多正面好的效果，但是相对的，当一个不小心反面效果出来的时候，对于社会影响力也是很大。 你说社会影响力啊，就最近好些人跟我说，说现在这个孩子，当然他们可能夸张嘛，说80%的小女孩都想当明星，都想打入你们这个圈，演艺圈，包括现在父母亲都晃进去了，全家在背后支援，跟着这个小女孩追星啊，从这个城市跑到那个城市，就现在是这样。所以我今天觉得你们两个人呢，特别应该讲讲什么呢，你们是怎么出道的，你们怎么红的。阿雅是不是不应该不是一炮而红吧？ 不，我想我先打一个岔啊，我就觉得说，因为其实之所以现在这么多的观众会把这个演艺事业看得这么向往，那么其中还有一点是，我觉得我们演艺界自己本身也要检讨，就是为什么我们会让人家觉得除了这个光鲜亮丽之外，为什么我们这个行业会让年轻人觉得这么容易？是不是我们因为演员的戏演的都让观众觉得他演的比你还好？是不是我们歌星唱的歌让观众觉得你这个歌都能当歌星，那我的歌更应该能当歌星？你就这样你当歌星，那我女儿比你强多了。是不是有这样的一个值得我们自己也去检讨的地方？现在在台湾大家可以有很多的感觉，就是没有表情的当演员，没有身材的当模特儿，没有嗓子的当歌星，那没有剧情的当新闻，那有剧情的竟然是新闻。 哎，我知道这是你们的戏里的台词儿。 对对对，一个贯口。 事实上我觉得这个行业真的不简单，比方说大家现在看到的阿雅，觉得哇，你看阿雅又年轻又漂亮，现在做节目这么红，也许我的女儿也可以跟她一样，但事实上不是这么简单的，这里面有多少的苦，阿雅吃过的苦。 对，阿雅给我们讲讲你的辛酸路。 对啊，因为你知道我开始就是变得知名度比较高的时候，就是也会有很多年轻人反映说啊，我好想要变得跟你一样什么的。那我觉得现在年轻人比较是看到一个结果，其实我觉得最重要是要放在那个过程。那虽然我觉得我自己已经很幸运了，但是我也是从一个观众开始当的。那个时候我就是陪我的好朋友西元西地去录节目，然后我就坐在那边。然后有一次呢，这个他们要发唱片，然后发唱片的时候，因为大家都挑好日子嘛，然后所以那天呢就没有任何的主持人。然后他们那个时候唱片公司的老板就觉得说，哎，那反正只是一个串场的，那个他同学嘛，那个阿雅，你不是学表演的吗？你就来帮忙串个场好了，应该行吧。然后我就帮忙串场，就串场完，其实我紧张的要命，但是就是硬上就对了，因为我是确实喜欢表演。然后结果我主持完了之后呢，这个很多记者就说，哎，今天那个主持人好可爱哦，是不是他们公司签的新人？那我因此呢就开始就是被签约。然后我在那个猜猜猜里头，我一开始只是坐在那边当观众，因为那个时候的制作人王伟忠先生说，哎，哎呀，这个场子太冷了，你继续帮忙带一下气氛。因为我也是陪那个西元西地去录影，我说哦，好啊好啊，然后就进去笑啊怎么样的。然后后来他们就需要那个外景主持，然后我就去帮忙，就是从那个临时演员然后当外景主持。然后后来又是赖老师的那个我们一家都是人，那个时候在台湾地方， 对，他在台湾电视台做的情景喜剧， 对对对，那我真的是从一句台词开始演到变成一个角色。 一句是什么台词还记得吗？ 就是他们里头的人问我说，哎，你叫什么名字？然后赖老师就给我设定说，我的名字叫做 Sorry。 所以我人家问我说，哎，你叫什么名字？我就说 I'm Sorry。 他说你干嘛跟我道歉呢？他说我只在问你，你叫什么名字？我说 I'm sorry， 就这样子，你知道，反复玩这样子。 第一句台词， 第一句台词就是从这一句开始，然后演到变成这个剧里头的其中一个角色。所以其实过程很辛苦，尤其是我在主持外景的那个时候，那真的是跋山涉水，每天早上就是从一大早，然后到深夜。 我也做过， 对，很辛苦，然后那个钱拿的非常的少。而且那个其实我到后来想帮我很多，所以我真的要跟这个有心向往表演或者当明星的年轻朋友来讲，什么机会啊，就是不要因为这个差事是苦的你就不做，因为你反过头来看他可能是来帮你的。因为那个时候我虽然钱拿得很少，然后每天都是累得跟狗一样，然后一个女生要这样子就是到处去跑啊，在深的山里头，只要有一个比较这个奇特的人，我们都要进深山去访问他找寻他。而且每次都是这样说，哎呀，我跟你讲啊，我们今天就是介绍这个人，然后你等下就要跟他玩一个游戏，好，5、4、3，这中间只有给我2秒钟的反应，要把所有的事情组织在一起，然后就开始了。所以我必须在很短的时间之内要把所有东西就组织在一起，就讲出来。 这样你知道吗？这样在这个艰难困苦之中啊，人就进化了，跟猿猴变人一个道理。我就看 我终于变人了。 像我们跟台湾的人做节目啊，我就觉得啊，这我一看就知道，这是那种激烈竞争社会下给练出来的人。你比如说，一般来说他就我们的话就讲叫特明细，就觉得你们台湾演艺界的人来上节目啊，特别明细。一来就知道要我干什么，哎，大家有所表现，有所发挥哈，就是他的这个敬业意识。我记得我有一次跟阿宝就聊天，我说我发现你们台湾的这个人呐、只要灯一亮，镜头一开，就跟上了发条似的，哈，就这样娱乐观众啊，就这个有所表现的这种意识。我说你看，你像我这种大陆过去这种慢节奏社会下的人哈。我觉得啊，现在我主持节目我打起精神来、我要去别的节目，比如去你的节目、我可能就懒一边，那就跟我关系不大、 你现在是在暗示我一直懒一边吗？ 对，芳芳，你该有所表现了。 不是，我想啊， 你的经历呢、 我是这样的，就是说现在大家都把这个行业啊看得好像很简单，那事实上也是因为现在就是不管你行不行，就是你只要敢，几乎都可以往这个演艺圈去撞。但是在过去，在我们那个时代来讲的话呢，无论是当演员或者是要当歌星，那都得考试的，就是必须要有演员要有演员证啊，歌星要有歌星证。 我们现在开始严格这个制度。 我觉得这个制度是还是必须要 啊，是吗？ 这个不但是对于这个本身表演工作来说是一个保障，同时也是等于说是让很多人让他了解到这个行业不是说你如果考不进来，趁早绝望。你不要耽误人家，因为我们这个行业说老实话，你今天去摆个路边摊卖个小牛肉面吧，你只要面烧得好吃，你只要招待得非常亲切，10年以后你可能就是一个小面馆的老板啊。 行行出状元。 只有我们这个行业，你从进来的第一天 他天时地利人和缺一，十年以后你还是个临时演员，甚至于十年以后还不如十年前能当个临时演员。 是， 我们这个行业是非常 实际非常残酷的。 我在这里跟阿雅有一点不同，阿雅现在是劝年轻人说，哎呀，你们要怎么样，我现在是要劝一些做父母做家长，当孩子有这样的想法的时候，你必须要替孩子去想一想，你的孩子到底是不是真的有表演的天分，请拿掉你对自己儿女的这种加分 啊， 你非常客观的看一看，这个人如果不是你的孩子，他的这个表演和他唱的歌你觉得能听吗？你觉得他这个表演可看吗？如果你拿掉这份客观之后，你觉得哎，他事实上还是很能，那么你鼓励他，我们绝对赞成。我事实上双手欢迎，希望有才艺的人都能够进这个演艺界。但是如果他不是，请做父母的也要劝导他。所谓的， 咱们先去一下广告，芳芳姐，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那芳芳姐，我怎么老觉得台湾的这个综艺节目跟你们那种秀场表演啊，包括舞厅里的那种表演很有关系，是不是？ 其实早年呢，台湾是分得非常明确的，就比如说像电视来说吧，电视的节目呢，它是有一定规范，就是说你必须要有一点这个约束，因为这个深入家庭嘛，合家观赏嘛，所以节目呢，哪些是不能说的，哪些不得体的东西，它是有一个过滤单位的。那另外呢，是有一个秀场。所谓的秀场呢，就是大家这个可能去用餐，然后在用餐之后呢，它有很大的舞台，也一样有很好豪华的乐队，就是在你用餐之后的有一段时间开始有一些秀场的表演。那因为在这样的环境里面比较， 听说当年您表演的时候这都不低头吃饭了， 对，赖老师说的对不对？ 是， 赖老师也是那个时候也是观众席之一， 哦， 也坐在观众席之一，对， 这是他过奖了，就是有这样的一个就是环境。另外呢，还有一个叫录影带，这录影带呢，就是说其实是专门为了录制一个有趣的节目，然后呢它不是这个它可以到录影带出租店，你可以租回家看，你也可以买袋子回家看，但它就区分三边的表演非常有不同的。那么在舞台呢，因为偶尔还是会有一些孩童在，所以它的表演呢还是能够尺度比电视宽一点，但是比起录影带它还是要有一点紧缩一点。但是录影带呢，是因为你租回家看的，你可以不让小孩看， 对， 所以它的尺度就更宽一些。所以在这样的情形之下呢，到后来呢，因为表演呢大家都懒得伤脑筋嘛，操最快嘛，所以到后来做电视的时候，因为它已经尺度放宽了，所以就变成大家就懒得去想节目去设计，就直接把这些节目融合了以后就直接到电视上去播了。 所以它被这个秀场影响得很深。 不，它到这个电视上去播了之后是影响了秀场，因为你在电视上都可以看到了，我还到秀场去看什么呢？ 哦， 你明白吗？ 所以秀场要秀场求精， 秀场是活生生，包括录影带，活生生就是因为把这些节目全搬到电视上去了，所以把那些都扼杀掉， 挤垮了， 全部挤垮了。 那在秀场演出的时候，有没有这个观众不客气的？ 几乎没有。 真的吗？ 啊，几乎没。但是我曾经碰到过一次。 啊， 我碰到过一次呢，那个是一个观众喝醉酒了，因为他那个想要点歌，他就递了个条子，希望我替他唱一首歌叫《红豆词》。那因为我的节目是已经通通都套好的，突然间这个单子递上来的时候，我一看呢，我就跟他讲，我对不起，我一下想不起来《红豆词》这歌怎么唱，因为突然间，结果他在下面，那你不爱国， 不爱国这一块， 我这一听我就火了，因为我们事实上经常会去做一些宣慰侨胞啊，或者是做一些对社会公益的节目，这个你这话说的就太严重了，那我就在台上我当场就不客气了，我说。不会唱红豆词就叫做不爱国啊，你爱国你站起来唱国歌，我是拿着麦克风讲的，就全场都听见就拍手，就在这个时候我突然间又想起来红豆词怎么唱，我说想起来了，地不金相思雪来跑红豆，是不是这首歌？他说是，那唱完了拍手啊，他就拍手，好，他没事了，我就接着表演我的节目。 因为芳姐是他跟我他，因为我们一起这个工作的时候，他都会分享他以前一个人这个单打独斗，因为像我们这样子就是现在的艺人很多都是有经纪人啊， 对对对， 有经纪公司啊， 给挡着 了 可是芳姐她比较特别，她就是一个人闯江湖， 然后所有的状况他都得要处理， 而且很可爱的是， 这真是艺人的心酸。 非常可爱的是，那场表演完了之后呢，我要赶场到别的地方去，那个客人竟然还站在外面，这我都没跟你们说，或者他站在那个我后台那个出口的地方跟我说，方方小姐对不起，我刚才喝了点酒，我失礼了。我说不，对不起，我在台上刚才也太冲了。 反正变好朋友了。 对对对对对， 但是我其实表演以来，我觉得我印象最深的是有一次在新加坡。在新加坡呢，他一向都是点歌，我不是歌星啊，但是我又不能接受说对不起，因为我不是歌星，所以我歌唱的不好，我不能接受这种说法的。因为你今天既然在台上唱歌，你就是在演歌星，你怎么可以说因为我是演员我唱不好？那你不要唱，你演戏给我看呢，是吧？所以我事实上在台上唱歌的时候，我也都是自己练好了的歌在唱。但是新加坡是一个非常奇怪的一个地方，他的那个表演的文化呢，就是不管你今天你准备什么节目，他那观众只要你一上台就不停地开始点歌，就他今天来他就是要点你歌，你准备什么节目都没有用，他就是要听他点的歌。我这第一天一去，我心里想，这完了，我又不是歌星，我一共就会这么点歌，他要点歌怎么办呢？我就想一想，可以，我就到后台找了一个那个前台服务员，我就塞了一点那个小费给他，我说你呀，我点了一叠歌给他，我说反正呢到了我上台之后你就不停地上来给我点，我先把我会唱的歌先点了。 就是点有招， 我先把我 一定要想一些招， 就是如果客人点我唱的歌我会唱，我当然尽心尽力的唱，可是如果说万一客人点的歌我不会唱，我起码手上还有一些我自己点的能唱的歌。就千算万算，有一点没算到，上来了一张单子就在我面前，我还来不及去拿单子送到我面前，点的是日本歌 啊。 这个说起来，这个我这个人呢，这个民族情节有的时候还是蛮那个的，就是我蛮中国的，我这个我一看这个点日本歌，我而且他还附上了2000块的这个波币。这2000块的波币在那个时候，这个讲起来都已经25年前，是相当大的一笔钱呢。我那个时候心里的矛盾是，日本歌我不愿意唱，可是你现在摆了2000块钱，那一副好像就是说，如果这个不唱，这个钱我在台上很难堪，是吧？我那时候心里就告诉我自己，这钱我非拿不可，我不要，但是我非打到手不可。我说那个旁边的，你告诉他，请他不要走，我下一场唱给他，因为我从来没接触过日本歌。他真没走啊，因为那天一个晚上演2场。我到了后台之后就问人家日本歌怎么唱，我就现学了一首奥利玛利亚一起的，我就把它先抄在手上，然后一边就把当场硬是把它背下来了。第二上场以后看到他，我马上唱给他听，他起立给我鼓掌，那一桌日本人起立给我鼓掌，鼓掌完了之后我把他给我的小费拿在手上，我就跟他讲谢谢你啊，我请乐队喝茶，我把2000块全给了乐队。 哎呦， 对，就是我曾经也有过这样的一些那个，就是说其实真的是就表演而言，我那个时候就发现一件事情，今天要站在舞台上不是这么简单，我对舞台是非常敬畏的。 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 刚开始我记得我第一次主持校园活动的时候，我超级紧张，然后我那时候真的就还是一个新手，然后一被丢在台上我完全语无伦次，就是那个讲话都坑坑巴巴，就哎，各位同学，接下来就是原来我那个时候已经有周杰伦的那个感觉了，讲话已经有那个感觉，然后可是那个时候还没有周杰伦，大家也不懂我在干嘛。我很印象很深刻，我看到底下有些同学看我的眼神是你在干嘛，你知道，我觉得那时候你是直接就是面对观众给你的那个回应， 反 应，因为你那时候真的就是不好嘛。然后我回家之后就很郁闷啊，我就觉得打击很大，就觉得哎呀怎么会这个样子，然后我想说我干脆不要做好了，可是我就一直鼓励我自己，我就跟我自己讲说这些人是来帮我的，今天只有这个2000多个人看到我这个样子，可是他帮我训练让我变更好之后，以后是20000多个20万个更多的人看到我是更好的那一面， 没错， 所以我就把它转换过来。 其实有的时候 这么大气哈， 其实有的时候压力真的，有的时候反过来讲的话它是一种激励。我其实第一次到电视台去演出的时候，我的那个压力也是非常大的，因为那个时候这个我已经是2个孩子的妈，刚好呢我有一个师姐韩湘琴，她原来要演的那个包青天里面的那个丁月华，就展昭的未婚妻呢，怀孕了不能打，那电视台就慌了，因为那个时候会武打的女演员不多，那我们起码是经过训练的，就说那你现在能不能，你要是能的话你就过去演。那我先生也认为说我在表演方面还有天分，觉得说如果就因为这样拦住我了，对我来讲也不公平，就说那你就去演吧，我就去了。我这一去的第一天呢，那个时候电视台的工作非常紧张，他没剧本的， 因为他每天要播，就今天告诉你，现在讲的就是告诉你了，口传心授，讲完之后马上录，录完之后晚上就要播。嗯，我是一个新人呢，我完全都还不懂就去了。刚刚坐下来，导演拿了录音机要告诉我台词，突然眼睛余光发现好像有人在看我，这一抬头一看不得了了，电视台当红的几个女旦花旦就站成了一排呀，那个态度就是这样，一副好像 压力很大， 对啊，很多人要 人情冷暖， 对，我说我觉得很痒，因为太多人在看了， 很多人要争取这个角色，就听说给一个两个孩子妈给拿去了，这什么人呢？就站成了一排，就这么等着看笑话。我那时候一看，哟，有人等着看笑话。当然，观众现在看到我会有点觉得，就你啊，不，我那时候还年轻，还算貌美，身上没那么多肉啊。但那个时候我就告诉我自己，我说我一定要静下来。导演不管说什么，我一定得把台词记住，要是记不住，回家吃大米饭去，别干了。所以我非常专注地听导演说，所以我也非常感谢这些人给我的压力，因为那一次我看台词从来不需要背剧本。你今天剧本只要给了我，我只要从头到尾看一遍，跟你对一遍，我可以丢本了。不管再多的词儿，你像我演京城四少那个连续剧，这么多台词儿，我根本不需要看。 是， 包括我这次要说的相声，我从来没背过剧本。 两个小时就你们三个女人，而且听说最多的台词儿都在她身上， 都在方姐身上。 我天哪！ 对。 而且那个台词儿啊，今天既然是这个希望大家能够走进剧场看我们的这个相声，我也就说一段。 好， 这个我们就说我这个奶奶她骂街。那我因为我不会背剧本，我完全是靠记的。这个老太太呢，一起床一看呢，哟呵，怎么睡了一觉起来路上又多了一个坑啊，不是才补好的吗？什么电信局又来挖了，哎，我们这日子到底还要不要过呀？上回一来挖了个把月，好不容易刚刚铺平自来水公司又来挖了，自来水公司一来又挖了个把月，好不容易刚刚铺平瓦斯公司又来挖了，瓦斯公司一来又挖了半年，紧接着公园路灯管理处又来挖了，整个把它挖开来，再整个把它铺回去，然后电力公司又来挖了，电力公司这一挖，好家伙，把前面那些单位铺的水管线路全都给挖断了，然后通知那些单位一个一个回来补，一个一个回来挖，就这么挖呀补呀补呀挖的，一弄弄了十年，我心里想，这下我该解脱了吧？不，时代进步，地铁又开挖了，这一挖挖的更狠，挖的更凶，地挖挖了三年。哎，我说你们前后这六个单位彼此之间到底认识不认识？要是不认识，彼此之间能不能联系联系？选个黄道吉日一块来挖，挖完以后一块补回去，那水沟盖也不用一个小小的你一个我一个，整个一大锅放上去，小偷也都偷不走了。哎， 就是我都憋死了。 像这样的段子。